好多香港人為咗買層樓，建立自己嘅安樂窩，可能要勞碌一生。每個月供樓同埋交管理費已經帶嚟沉重嘅經濟負擔。近年屋苑招標維修工程同埋採購服務出現圍標或者疑似圍標嘅個案，呢啲個案裏面小業主飽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業主、業委會甚至乎法團嘅重重圍困。咁究竟點樣睇住自己嘅荷包呢？睇解圍，我哋幫到你。 好啦，咁啊，翻翻嚟冇細糧冇土伯嘅呢個奪命撈鬆啊， 取伯喺度。 好多謝大家繼續喺度聽啊，都唔差喎，有1300多人啊， 即係超出， 我諗住得幾百友嘅咋，都算係 拖賴拖賴， 都算係我哋兩個都算係有得交代一下噶啦。 上次同你係做林子健嗰次啊嘛， 係嘛？ 係嘛？頂我哋都成年前啦，差唔多，有都唔記得咗邊個林子健啦。 咁啊，亦都多謝大家嘅捐款， 多謝大家啦，支持啦。 係啦，咁就如果係即係覺得呢一集都做得 OK 嘅，可以繼續撳捐款 嗰陣，繼續支持啊， 繼續支持， 係或者去到銀行嗰個叫做過户啦啊。 咁其實咧，我哋嘅網友咧，真係我覺得咧就超出一般網民水平嘅，已經有人講台山核電廠啦，咁一陣會講嘅，一陣會講嘅，咁亦都有人講咧就係話，即係回應咧就係話嘅意思係，即係講阿習總啊，即係個狀況咧嘅意思都係話即係堪輿啦，係啦，咁又話阿習總而家要傾盡國家之力去救海航我就覺得咧，其實而家我哋嘅而家中國唔好我哋啊，就我咁講咧，就好似拉埋自己上身。 我唔係啊，你我哋。 即係而家嘅中國要救嘅嘢實在太多。即係呢個上一節我哋都講，即係話其實 Donald Trump 阿侵侵嘅牌好多，因為佢有好多你嘅罪證。第一。第二，你而家經濟開始，中國嘅經濟開始向下滑，你想就所謂做呢一個嘅內部市場，即係你個即係做起你自己嘅市場。但係依個做起自己內部市場唔係咁容易。 同埋上次咪股災嗰次已經蒸發到30多萬億啦嘛，已經所以國家都入市已經一鑊噶啦嘛。而家得翻個樓市泡沫。 即係裡面咧，地方政府又穿曬窿嗰個嘅，我哋叫做嗰個 儲備。 倉庫已經穿曬窿， 一方面有一派 出糧都冇錢俾。 但係問題就係點解咁就咁多錢一打到派咧？點解仲咁多錢？ 中國咧要印銀紙 用乜？ 中國要印銀紙用乜嘢啊？老實咁講，當然第二就係佢自己中國嘅自己嘅經濟體系都好大，呢個嘢都係真。要突然之間要冧咧，即係佢所謂嘅崩咩？我哋嗰陣講嘅叫做崩盤啊，係苦而不崩啊嘛，即係佢會慢慢。 系啦， 衰落 唔会一下嘢声冧落， 唔会突然间一 早， 因为始终即系个经济嘅体系咧，系累积到一个好大嘅一个体系啦。咁但系我觉得就系所讲嘅头先话，佢要救即系差唔多好似个镬咧，十个而家人哋话十个煲九个盖，而家中国唔系十个煲九个盖，可能系十个煲五六个盖嘅啫。即系佢而家里面嗰个状况咧，无论系国企好。地方政府好啊，呢啲咧都係已經係出現咗好多問題喺國際社會當中，你個企業嗰個嘅罪證喺人哋嘅手中，人哋可以咧隨時咧就要罰你幾多億就幾多億，你都要就罰啊。咁所以咧，我覺得而家嘅中國嘅情況咧，點解我哋會講沙中線咧？沙中線我哋又要再講一個更大鑊嘅，叫台山核電廠嗱。沙中線咧，你睇到又。又有新嘢喎，就話呢個會展站喎， 犀利 啊！就嗰啲嘅工字鐵唔夠喎，即係話 嘅意思。挖掘嘅時候咧，要多啲工字打橫，即係頂住，唔好俾埲牆冧。 冧啊嘛！ 打橫嘅，咁啊連中間個工字鐵嘅話，條鬼佬又話啊，中間好多岩石，就唔使落咁多慳翻錢啦咁樣。即係呢一個就係田北辰爆出嚟嘅聲稱啊！ 嗱，呢個田北辰嘅講法，但係總言之，個現實咧就係話而家咧又有一單嘢啦，就叫做唔按規矩辦事。本来应该要有一啲工字铁咧去承托住，呢个同嗰个建筑工人个安全好有关系。因为你呢个工程未完， 你一路挖掘一路顶住下面， 一路要顶住啊嘛。咁同埋 會涉及到在個工程的過程當中個地面啊，會有機會下陷，嗯、就令到上喺上面行走的汽車咧安全亦都構成個安全的問題。 嗯、 好啦，然後跟住阿田北辰又話：，喂，更加大的問題就好似話港鐵唔知佢係講呢個會展站啊，定係講另外一個站叫土瓜灣站。總言之就係話港鐵已經叫你停工，嗰、那個外籍的監工咧就繼續做嘢。唔理你個港鐵之敵， 嗯， 嚇、啊，喂，呢、這個就你由呢個覺得好匪夷所思咯，喂，港鐵係客仔， 個客叫啊你， 客仔叫你停工，啊、或者唔可以繼續咁做，喂，就算你之前可能你話你講個外籍嗰個監工就話唔係喎，我睇到啲岩石， 得噶啦，兩碌得噶啦，唔使咁多工字貼啦。啊 我睇到個岩石頂得住喎，唔使驚喎。喂，而家個客人叫你停工喎，或者按翻嗰、那個之前嗰個施工圖去做喎。 都唔跟。 喂，你覺得有冇啲奇怪？點解？ 奇怪啦。 嚇、啊，點解會個嗰、那個嘅禮頓咧嘅公司咧可以惡到咁樣樣咧？其實 因為其實好多入面工程咧就係聯營同埋呢個中國建築 啊。 咁之後禮頓都查到啦，同即係梁振英應該 UGL 有關係噶嘛。 啊， 其實而家慢慢都見到個輪廓咧，你見到就算講港鐵又好，即係公開田北辰又好，從來都唔講中國呢兩個。兩個字噶嘛， 中國建築 冇提過噶嘛，講咁耐，即係成兩個禮拜爆出嚟啦。同埋即係而家，我覺得田北辰咧呢條友咧，嗱佢講嘢咧，只不過事實部分。但問題佢講嚟講去就話啊，因為呢間嘅即係咁公司啦，禮頓咧就太大，所以咧即係因為要所謂平同埋慳錢先至咁做。但係問題其實你呢個已經超出咗所謂慳錢嗰樣嘢，即係嗰個底線咯。呢個涉及人命，同埋而家到咁耐啦，記得之前就話政府話咩啊嘛，送官查辦啊嘛。 嗯。 喂，而家送咩官查咩辦呢？有冇人即係落鑊話警察要刑事調查咧？冇嘅喎。就算之前雲白雲綠 ICAC 起即係立立案啦，我哋會跟進啦，啊跟翻既有程序。如果有違法之類，我哋就會調查點點點。而家直頭冇跡象話揾個人落鑊喎。 嗯， 係咪？所以我呢單嘢我都完全唔樂觀。同埋咧，即係今日蘋果都大家都睇到啦，有個報道就係咩咧？佢直頭模擬翻做兩樣嘢。第一就係鋸嗰個叫做鋼筋或領嗰嚿嘢啊嘛。其實你扭落去仲快過你要鋸又成，好煩噶嘛，同埋都知道啦。你要鋸咁大碌嗰、那個嗰、那個那個鋼筋，又嘈又大聲又多火花，那個監工會唔知，同埋啲地盤工都爆咗啦。你做呢啲一個監工一定知，同埋佢試過一次就係嗰個監工唔喺度，由八點鐘等到十點半先開工啊嘛。喂，所以呢一個已經係涉及咗港鐵嘅隱瞞啦。咁我唔知有冇聽眾睇嗰個記者招待會，我未睇嘅，但係都估到，肯定就話。其實我哋咧已經係即係要責成咗嗰個咩建築商點點點啊！我哋會依照程序，即係講廢話， 嗯， 係咪？所以我覺得即係呢一單嘢咧，最怕就係因為喺世界盃爆到嘅麻煩，做唔到嗰個壓，同埋尋日去飲嘅時候咧，個個都掛住就係、是、啊，去攞個電話睇波啊，完全冇乜人講呢啲沙中線都唔好核電廠，核電廠係即係我哋呢啲所謂即係咁貼時事同埋嗰啲高質聽眾先知道啊嘛，所以我覺得呢鑊嘢咧。即係麻煩呢啲 沙中線咧，我自己覺得咧，佢嗰個嘅形式咧，令我諗到有一個可能性。即係咧，因為點解咧？你逢親你唔會話啊，匪夷所思，匪夷所思可以解釋得到噶嘛？ 有 個 原因嘅嘛，匪夷所思做嗰樣嘢 係一定係佢背後係有一定係有啲嘢係令到嗰個嘅情況係可以咁樣發生法噶嘛。所以我覺得有兩個可能性。先講第一個可能性，第一個可能性咧就係由港鐵將呢個工程判俾個嘅禮頓，嗱、這個禮頓咧，而家咧即係因為佢有幾間禮頓嘅， 係、 啊、有好多間禮頓，但係都係即係其實都係個母公司，澳洲上市嘅一間公司，咁、只不過因為不同嘅工程項目咧，就同其他公司即係所謂合營啊咁樣，咁、其中咧頭先點解講中國建築咧，就係、是、因為呢個會展站、據說就係同呢個中國建築 聯營 嘅，好啦，我想。其中一個可能性就係話，呢一個嘅港鐵將呢啲嘅工程項目判俾禮頓嘅時候，無論係禮頓乜都好啦、我覺得係喺個合約條款當中係、非常之非法禮頓，呢個其中一個可能性就是、令到禮頓有好大嘅自主權。 同埋，如果你見到中科想爆咧，就話咧，我哋其實有個協議，律師話叫你唔講得 啊。 如果就我哋一講一爆出嚟，就違反咗入面協議內容啊嘛。 係啦， 因為即係印證啱啱你講嘅嘢。 我自己覺得從可能係同個合約咧，其實禮頓即係你話喂，你估真係咩咩驚你有牙話曬人哋都係即係你個客仔第一。即係我會覺得呢個合約本身，因為禮頓係一間超大公司，依間超大公司佢會用好多，因為佢有好強嘅法律團隊。 肯定啦。 啊，咁然後跟住咧，佢咧就會。在呢啲嘅 terms 上面咧，就已經保曬自己攞油，保曬自己， 即係點都唔到我自己上身。 而且佢會要求，有機會要求咧，因為喺一啲咁嘅工程裏面咧，喺現場可以有一個嘅自主決策權。 即係跳過你個監工可以 跳過 嗰個工程， 我決定做。係啦，因為佢可以大條道理講，喂，啲工程嘅現場裏面咧有好多嘅變數，如果你個 timeline 咁緊嘅時候。我如果不能夠有那個現場嗰個嘅決定權的時候，哦、喂，我好難預期完成個工程嘅喎。 同時通動車，你難到我嘅咯喎，你點咩飛嘅啦？港鐵遲咗通車。 咁、啊、所以我會覺得有機會喺個合約嗰度、嗯，其實而家冇披露出嚟、 嗯， 我唔知道立法會可唔可以攞到，即係或者就呢個調查委員會啊，即係根據香港法例八十六條， 成立 個啊傳召權，可唔可以攞到呢啲合約睇、 嗯？ 第二。我會覺得呢個亦都同港鐵與政府嘅關係嗱，因為點解咧？如果我係禮頓嘅話，我都會擔心政府噶嘛。 嗯，喂，政府叫我攞。 如果我做一啲嘢係唔滿某嘅程度上面係、即使呢個合約保障到我都好啦。咁仲有一個叫做香港政府噶嘛。我會覺得香港政府同港鐵嗰陣時，唔係港鐵啦，呢、這個叫做咩？係講下港鐵。 嗯 亦都係簽訂咗一啲嘅根本你管唔到港鐵，嗱呢啲係乜嘢咧？呢絕對係好可能咧、就係當時咧係當你兩鐵合拼嘅時候，睇下邊個 bargaining power 強啲，呢啲商業世界嘅就講 bargaining power。如果我當時係識得去即係好似當到阿侵侵咁談判嘅，呢啲咪就係談判技巧咯。我就會攞我最大嘅利益。或者最大的自主空間，所以我覺得，因為呢啲咁而家目前個狀況咧，我覺得係匪夷所思嘛。即係喂，大佬，我哋按一般商業嘅原則就話喂，嗰個話曬都係客啊，你都冇當佢冇到啊，佢真係當佢冇到喎。而家你睇到個表面嘅情況係真係當你冇到喎。咁我覺得有機會就係禮頓嘅內部嗰個法律團隊係非常之了解。曬所有而家港鐵與政府之間嘅關係，同埋佢哋當然佢哋梗係清楚佢同港鐵之間嘅關係啦。 我知道政府死線就要盡快通車， 盡快通車嘛。我就攣住呢樣嘢啦。其實談判就係依一回事噶嘛，侵侵都係啫嘛。 要害就咁啊呢度。 我知道你要害啦。 攣住咗個器官就哎呀唔出得聲。 係 exactly， 而家就係攣住咗你嘅。 一下馬時亨又 啊，你除非而家呢件事涉及到所謂嘅。下面的人咩叫做隱瞞啊、合謀啊諸如此類，但未必，我覺得未必查得出個結果 係 咁嘅。 香港最緊要就係冇一樣嘢咧，保護泄密者啊嘛，個條例冇噶嘛，美國有香港就係冇。如果你一爆鑊，喂，原來我要即係傾家蕩產，公司接埋，咁我點爆料咧？關中科， 我覺得查唔到嘅呢啲，因為點解咧？你從個現身人嘅所謂嘅誘因、做嘢嘅誘因去了解成件事咧，第一前線嘅工程人員係完全冇誘因。去做假， 我個打工嘅啫喎， 我打工啫嘛， 你叫我做咪做，鋸咪鋸，唔鋸咪唔鋸咯。 係啊，我合咩謀啫？有咩好合謀啫？依個同我嘅利益本身冇，我冇好處噶嘛。我幫你剪斷嗰啲嘅鋼筋做咩啫？你要我剪斷鋼筋啊？如果我作為前線工作者，我都一定要攞 approval 啊。 嗯， 我一定要你攞 approval 添啊。即係你唔好話你現場， 但係個老細就話你唔鋸咪唔好做咯，唔好開工咯，咩 局？啊，除非嗰個叫我。剪嗰個人咧，係一個好高級嘅人， 即係佢直接同我哋有關係，話出糧嗰邊嗰人啦，好簡單嚟講。 唔係自己老闆都唔得，因為點解咧？呢、這個真係涉及到咧，我諗佢哋啲工程人員好清楚嘅。你要我去做一啲嘢，係超出咗所謂嘅施工圖，施工圖，你係一定要做翻曬所有個程序嘅，唔係你老闆叫我做就做嘅。即係我覺得咧，而家有機會咧，就係你好難話咩合謀啊，諸如此類。好有，我覺得有機會就係禮頓，成件事都係禮頓。 即係港鐵就唔出得聲，即係交曬權俾佢，而家唔爆出。 交曬權俾你， 死都死撳住。 第二個可能性咧就係，我覺得第二個可能性就係 港鐵同埋禮頓根本就係已經係成為 business partner。 嗯， 喂，你會唔會？你會唔會咩咧？即係我意思，喂，你係我 business partner 嘅時候，好多嘢其實就已經係利益共同體，包括因為而家港鐵同埋依個禮頓根本就一齊係做緊好多國際 project 噶嘛。係，包括澳洲鐵路。是他們一起 pitch 了，已經成功 pitch 了，也都落實就是一些服務合約嘛，一些服務合約，所以你可以將禮頓和港鐵呢，其實在整個國際的 business world 裡面呢，他們根本是 partner， 是就是攬了一起死，如果是死一起死， 那你 partner 的話，那我就自然會做事，就會覺得就是說，即是喂，大家即是的利益一致的，咁你又想你想通車嘛？如期通車，我幫你搞掂佢。你想即係你 信我啦。 啊，你想如期通車，我幫你搞掂佢。 啊，我專業人員，你 OK 嘛？嗰啲聽眾就話咩喎？阿 Jackie Chiu 就話咩？禮頓亞洲組被中交建收購，佢以前禮頓工作，爆多啲啊！阿 Jackie Chiu 佢 唔係中交建係收購咗呢個禮頓亞洲。啊，但係就嗰個係禮頓嘅其中一間即係分公司啦，嚇子公司啦。咁就當然啦，禮頓呢、這個即係龐大嘅集團咧，就同好多公司有千絲萬縷嘅關係啦。因為佢好多所謂頭先所講某啲項目，佢就組一個合營公司啦。咁、後尾咧，2016年咧又收購 UGL 啦。咁呢個 UGL 我哋就梗係會非常之熟、非常熟悉嘅一個名字啦。咁樣啊，咁所以咧，其實喺係千絲萬縷嘅關係。咁但係咧，我沙中線咧。當然即係可能下個禮拜都要講，因為呢件事唔會完， 唔會完噶，擠牙膏咁樣而家 嚇係唔會完嘅。咁你唔知幾時咧，又會咧又有一啲前線嘅工作人員又同阿田少 又無啦啦知道，無啦啦田少知好多嘢啲 啊，又爆啲嘢啊啊！咁因為其中一個可能性就係話，一其實田二少有好多已經係有好多料喺手啦，因為佢有線啦， 佢有內線啦， 可以劈下一啲劈下一啲出嚟啦。第二。就是有可能是真的呢有人看不過眼或者覺得很大鑊，就要爆出來。 牽涉人命，可能冧月台。 是的，那這個跟我們的這個台山核電廠，其實個情況我覺得就有類似，但是 台山核電廠如果發生什麼事的時候就很大鑊，因為它距離我們香港是130公里。 大鑊的芝爆，真的。 啊， 沒得走啊。 好近，但大家都知台山都是廣東一帶啦。咁其實佢距離我哋咧就130公里。咁而且咧，如果嗱佢而家有咩問題先咧咁樣？據說咧，即係個資料顯示咧，就係呢一個嘅台山核電廠咧，其實就半年前咧 ，FedWire 咧就已經有一個報導，就係有關佢嗰種嘅安全嘅問題。但係大家都唔會。記得啦，或者冇睇過啦，唔concern 啦。 我先記得咗呢啲嘢，一般人唔記得曬噶啦。 嚇、啊！咁就而家咧最新嘅報導咧，就係話呢件事咧不單止冇改善，即係佢半年前報導不單止冇改善，嗰、那個問題喺邊度咧？就係話佢成個嗰個所謂核電廠咧有個蓋，即係個應該話嗰個即係反應堆上面有個蓋。那個蓋本身呢就含碳量過高，有什麼問題啊？含碳量過高呢就會令到它容易裂。原本呢這個的反應堆呢，這個叫做壓水式反應堆，那個的原產國呢就是法國，是法國的科技來的。而法國本身也都因為發現了一個這樣的安全的問題，就是說他們的蓋呢會有機會裂。就所以咧，就將佢哋自己核電廠嘅工程咧壓後，就要再重新整個蓋。 係啦， 咁而家咧， 強國點啊？ 強國就 犀利啦， 決定去馬，即係喺未重新生產呢個蓋之前，決定去馬。咁大家會覺得，喂，生產個蓋以我哋強國嗰個嘅叫做世界工廠， 電飯煲蓋又識做 嘅， 係啊， 用乜嘢啊？ 斯塔蓋又識咯，冇理由唔識做呢個核電廠個蓋噶嘛？ 對唔住，要七年。 七年， 即是要重新做过那个的上面那个盖呢，是要七年的时间。 所以就不可以拖了。 啊，那他就觉得不要拖了。那点呢？那就决定呢，现在呢 FedWire 呢就根据一些卫星图，就发现呢 呢、這個台山核電廠就已經開始運作 測試啦喺度。 因為點解佢知道呢、就因為佢咧、你知道核電嘅設備咧就有一啲嘅叫做、水咧就要去冷卻嗰個嘅反應堆嘅、冷卻嘅過程當中就要吸海水嘅，所以咧點解核電廠咧好多時喺個海邊嘅、所以嗰陣時311 福島啦， 福島事件咧。是因為核電廠本身要抽很多海水嚟去冷卻個反應堆，然後跟住咧啲將啲熱水咧就流翻落去個大海嗰度。好啦，呢一個過程咧就俾呢個嘅叫做衛星圖咧就顯示出就有呢啲咁嘅水嗰個流動啦，同埋睇到喺個水嗰個部分嘅水域當中咧嘅水係清澈度咧係有不一樣嘅。咁於是咧就偵測到佢咧，其實就已經開始操作。好啦，呢件事咧就 FatWire 報導咗出嚟啦，就應該係大約幾多日前啊？應該都有兩日嘅啦，可能。睇下先，睇下6月18日，今日19啊，即係尋日 啫。 尋日報出嚟。咁呢、這個我諗呢個嘅新聞咧，個所衍生嘅問題，對於我哋香港嚟講咧，我覺得嚴重過呢個嘅 沙中線。 因為點解啊？除咗頭先嗰個我所描述嗰個問題之外咧，根據 FatWire 嘅報導咧，佢話唔單止係個蓋嘅問題，仲有咧就係喺好多嘅佢哋內部嘅報告去顯示，就係話佢哋咧有一啲嘅叫所謂台山核電廠一號咩機組首次臨界核安全檢測報告當中咧，佢仲有六個問題，包括咩咧？包括有監測儀器故障， 監測都唔知啊，真係 反應堆保護系統信號誤明等硬件問題，同時亦有部分涉及人為失誤，譬如操作員就系統異常發出嘅信號未有按程序去作出反應。國家核安全局要求台山核電廠必須喺首次臨界前處理，包括咩咧？要求營運單位加強操縱人員技能培訓，減少人為失誤，未做到。喂，驚唔驚？ 梗係驚啦，人為都有問題。 嗱、這個我點解 FatWire 攞到呢報告出嚟咧？咁啊，梗係好明顯，又有人覺得好大鑊啦。裡面核電廠裡面啲人，有人覺得好大鑊啦。嗱、這個咧，容讓小弟claim 少少 點啊？有功勞啊 ？claim 少少，好耐以前呢個核電大亞灣核電廠。嗰時咧就係我收到一啲就係喺大亞灣核電廠工廠裏面做嘢嘅人攞咗一啲嘅即係內部嘅文件出嚟咁就於是就有呢個所謂知道大亞灣核電廠裏面有一啲嘅所謂工程嘅問題出嚟嗱呢啲我覺得一模一樣嘅，你認為呢啲報告點樣點會流出嚟？ 即係內鬼流出嚟㗎啦！你唔見過啲文件點會流出嚟？ 咁佢做咩要流出 來？我即係想問一樣最奇怪就係、是，喂，當年嗰陣時候香港即係遊行好犀利㗎嘛，即係反核電廠。 大亞灣嗰時候。 大亞灣，喂，但係而家即係廿年後咁樣冇曬聲氣，乜都冇嘅，無線又唔報，乜都冇嘅。好似件事冇發生過咁喎，呢單嘢。 呢個咪同我哋嘅媒體淪陷有關啦。 咁恐怖嘅， 即係呢啲。一是咧就兩個、原因啦，一就係、是、真係而家咧我哋嘅媒體咧就跟 case 跟唔切， 哇你太多報道係嘛？ 係啊，即係你睇到好多嘢咧，哇日日都有日日新鮮， 咪咯沙中線咁多屎爆嘅講呢單先啦、 但係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亦都係我覺得我哋嘅所謂嘅傳統媒體咧，其實就已經歸咗邊，同以前好唔同，咁。我哋而家無論沙中線啦，或者呢一個嘅核電廠嘅問題咧，我諗以當時90年代嚟講，係真係一啲好嚴重嘅問題。 喂，幾日頭版啦、啊？如果咁， 沙中線諗下馬時亨而家仲可以喺度，你馬時亨你仲可以喺度？ 唔係，佢仲合約未完，仲會話應該就應該唔會再叫佢再 唔會續約啫。但係喂，你應該如果以前嚟講，你落咗台啦。 喂，唔會講佢之前咪仙股事件咪鞠躬咯嗰鑊啊，咁即係相繼小事啊嗰次。 咁個相繼即係同而家比， 而家出人命啊嘛，係咪咯？ 而家係涉及到成個公共安全嘅問題。好啦，咁啊講翻呢一個嘅核電廠嘅問題。嗱，你睇到啦，呢、這個台山核電廠由人哋法國原本設計呢個嘅反應堆嘅嗰個公司，都係決定咧要延後，因為涉及到安全問題。而我哋嘅中國就決定去馬。 就只不過係話，誒、哎、個蓋大家監察得好啲啦，啊監察住佢啦， 就冇事噶啦，監察住好啲， 監察得好啲。咁但係依個報告話俾你聽，喂唔係喎，你裡面嘅工程人員嘅質素都有問題喎、 啊，連啲監察都話 培訓、 啊，連監察器都有問題啊嘛、嗯，人有問題，操作有問題，幾樣加埋，即係但係你咁講好驚喎，大鑊等死佢啫喎，嗰嚿係一爆， 咁、啊、所以。 點啊？所以 我講呢個題目嘅時候咧，我就好掙扎嘅，真係好掙扎， 好苦啊！真係 你又諗唔到有任何嘅叫做大家要 take 咩行動啦咁樣？ 冇噶，走去邊啫？同埋你啱啱講咧，原來廣東省有36座啊，核電廠 包圍住香港， 包圍住拋住香港，廣東省都有。所以有時有啲本土派就話咧，我係同呢個中國割裂，我哋唔使理佢嘅。 割乜鬼裂啦？佢 核爆， 俾佢啲核電廠包圍住，你割裂？ 割唔到啊！真係，我想割，但係冇得割。 所以你話我哋同香港同中國有乜可能係冇任何嘅，即係冇關係可以割裂個關係啊？所以成日話咩大中華交，大中華交。 嗯， 你今時今日。香港所有的問題都是源於中國。 喂，同埋即係如果中國有翻民主，有啲獨立媒體去監察住，起碼呢啲即係核電廠唔會咁猖獗添啊。 嗯， 係咪？ 所以你冇辦法㗎。你而家唯一你話可以做嘅嘢，咪就係真係大中華交，做翻大中華交，要睇下點樣去令到中國行民主咯。 咪同埋啱啱即係先即係嗰個通報機制咧，真係唔夠透明啲啦。 啊， 起碼我哋叫做。有得走下先啦，希望啊嘛。 但系 就少 啲事實上，你而家對於777嘅政權又有冇期望咧？ 梗係唔會有啦。 嚇、啊，即係話依個又係涉及到中國 個主權。 我哋嘅中國一出現呢個中字咧，我哋嘅777妹仔 即送埋、 政府咧就唔會出聲 嘅。 記者喺上面俾人打，啊，佢又覺得。啊咩咩嘅政府真系好开明啊，做得 道歉完系嘛、 啊？道歉、啊， 仲想点样嚟道歉？系咪今次核电厂连个盖又道歉算数咧？佢哋唔想噶，已经即系尽快抢救啦，系咪要咁样？ 啊，咁呢个咧就头先阿 Lens 你讲得啱嘅。如果记者系要真系呢件事要追落去嘅话咧，即系我哋香港传统媒体，系啊，唔系靠我哋啲网媒啊吓。 我哋冇乜力。 即系其实 Fat Wire 都系网媒啦。 嗯。 即系你谂下，而家网媒做紧啲乜嘢嘢？你想想我哋傳統媒體做緊啲乜嘢嘢 ？Fat Wire 就揭露咗呢件事， 嗯、 我哋就喺個網台講呢件事。而家希望咧傳統媒體咧啲大媒體咧就可以咧就同政府就呢件事， 嗯， 去質詢政府。喂，而家嘅通報機制係點先？ 係啦，點先咧？ 嚇、啊，我哋香港而家就有呢個台山核電廠出現啦問題啦、嗯。 其他 又跟住其他嗰啲，喂，究竟而家中我哋香港政府係點樣監察住？呢一班圍住我哋嘅核電廠，佢哋嘅安全情況係點樣樣嘅 咧？同埋即係咁耐咧，即係好似冇事嘅話，如果假如其中一座即係核洩漏啦，香港點樣做啊？香港市民要食啲乜嘢啊？咩衫啊？冇嘅喎，冇講過喎呢樣嘢咁耐， 你講得啱 有啊？ 喂，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你而家咁多核電廠包圍住香港，其實。你都應該咧，香港政府係有責任咧，係要宣傳有關核事故，香港人應該嘅反應 係 點樣？ 同埋即係好似有啲食嘅食品咧，類似碘嘅物體，令到即係我哋吸收少啲嗰啲嘅，即係叫做放射噶嘛，完全冇講嘅喎。所以之前咪有一排咪狂民間咪試咗排咪搶鹽嘅，咪、恐慌咯，就因為你政府完全冇呢方面嘅資料啊嘛。 係啊，咪所以咪你講得啱嘅，就係話你而家涉及到中國嘅時候咧，我哋嘅政府應該要履行嘅責任，佢都唔做啊嘛。係有個中話我諗佢嘅心諗就話：哇！我一咁講話，如果有核事故，我哋應該點樣做法？咁咪會得罪中國？ 你話要你國家入面嘅發明得喎，啲核設施 咪會得罪中國？ 係咯，又唔得。 阿妹仔邊度夠？邊妹仔邊度夠膽做啲咁嘅嘢啊？ 所以咧，民間都係我哋自己即係準備定啦。如果真係有啲咩核災難啊！食啲乜？點會著啲乜嘢俾我匿埋？ 嗱，我嗰陣時就有幾本書都係講有關即係叫大災難， 邊啲核爆會點樣？ 係啊，成本書講大災難如何自救啊，如何自救啊？ 咁點算啊？核爆嗰陣時， 睇下第日我擺上我 Facebook 睇下你揾唔揾到翻呢啲書咯。 所以真係唔好話即係柒到核爆，而家真係會殺到埋你， 好咁啊，休息一陣，翻嚟再講呢個七一。 好。